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七十八集。但是这一切终归只是傅文铎的猜测，谁也不知道唐默是否真的拥有一枚国王的金币。唐默淡淡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傅文铎笑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是我的？傅文铎说，第一局出牌开始前。唐默一惊，这么早？我曾经受过特殊训练，对人的声音、说话语气和用词习惯更敏锐一点。傅文铎主动解释，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第一局出牌结束后。第一局出牌结束后，唐默在思索，为什么对方能一致决定出国王牌的同时，还在思考那个黑衣男人的身份？一个偷渡客，一个非常强大的偷渡客，强大到让黑塔都对游戏规则做出了一定的改变，给予王后队肉眼可见的不公平的规则倾斜。是的，王后牌拥有全场唯一一次的提问权，这根本就是一个游戏不公平的体现。凭什么王后牌拥有提问权，国王队的人还必须诚实回答，否则就视为失败？什么因素决定了王后牌的位置？唐默是因为运气好才会拥有王后牌，还是说有某种他没发现的原因决定了他们这队拥有王后牌？唐默转头看向匹诺曹，地底人玩诚实卡牌游戏的时候，每一局都会有王后牌的特权吗？闻言，匹诺曹嘿嘿一笑，他大声说道， 当然不是，我们地底人都是崇尚游戏公平的好公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让游戏不公平的事？只有当某一方出现了几乎不可被淘汰的玩家，才会出现王后特权。 顿了顿，匹诺曹故作惊讶地说， 哎呀，难道我忘了告诉你们？哦，年纪大了，记性就是不好。哎，你们可别忘了这个规则呀。 唐默对匹诺曹的故意讽刺没太大反应，站在他身后的赵文斌懵了半天，终于明白过来，愤怒地瞪向匹诺曹。匹诺曹的脸皮厚极了，看到赵文斌恼怒的表情，反而更加洋洋得意。傅文铎说，猜中我身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王后牌的特权。唐默抬头看向他，是，你的声音和那个里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至少我不会一下子想到你是谁。但是这个特权实在太离谱，也太奇怪，就像生拉硬扯，强行塞给王后队伍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对面队伍存在一个破坏游戏平衡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能破坏到这个游戏的平衡？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其实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阶段性的胜利，一个是最终的胜利。想要保证队伍不落败，获得国王的金币奖励，就要拿到最后的胜利，在出牌上战胜对手。但两边卡牌不一致，会触发决斗场效果，产生一次次的阶段性胜利。这个决斗场就是游戏最不公平的体现。哪怕出牌赢了对手，如果打不过对手，依旧会被淘汰。有可能发生的最不公平的结果，就是唐默这一边每一次出牌都战胜对手，但四局下来，他们每次都凑巧和那个最可怕的敌人进行决斗，敌人一次次地淘汰了他们的队员。当第四场再胜利，哪怕对方被淘汰出局，可唐默这一队也只剩下一个人了，这样一点都不公平。唐默正是因为猜到了对面有一个谁也无法打败的对手，才敢确定傅文铎的身份。黑塔认定连唐默也无法威胁到对面那个强大的对手，那这个对手肯定早就被黑塔注意，并强行通关了黑塔一层。 唐默不知道华夏一共有多少玩家通关了黑塔一层，但阿塔克组织在上海消息灵通，洛风城都不知道有哪个玩家通关了黑塔一层。所以以上海为例，整个华夏通关了黑塔一层的玩家绝对少之又少，而这个人又比唐默要强。这么强大的偷渡客只能是你。傅文铎笑了，真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也没想到会是这种情景。唐默轻轻舒了口气，淡定的抬眸，傅先生，我们打个赌吧。傅文铎眸光一闪，什么赌？匹诺曹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来了兴趣，好奇地凑过去。唐默扫了匹诺曹一眼，说，你就不怕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和出牌内容有关？匹诺曹双手叉腰，仿佛看傻子一样的看唐默。 出牌的时候两张卡牌都是倒扣的，除了你们自己谁都不知道，你说出什么牌就是什么牌了，我匹诺曹才不信。有关卡牌的内容的话语我都分辨不出来是不是在撒谎，我匹诺曹哪怕就是相信了九成，只要我不承认，谁敢说我知道你们的出牌内容？ 原来是这样。匹诺曹没耐心地摆摆手， 好了，你们到底要打什么赌？我匹诺曹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诚实卡牌游戏里再玩一个打赌游戏的。 唐默不再理会匹诺曹，他看向傅文铎，这场赌其实和卡牌内容没关系，匹诺曹听了也没事。傅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出牌两次，无论我们选择的是哪张卡牌，也无论结果如何，两次都很凑巧，我们一直站在正对面。傅文铎说，所以世界上总是有很多凑巧的事情，虽然你现在占据了上风，可事实上现在局势未定，到最后决胜时你也只是比我稍微多那么一点可能获得胜利。这个游戏并不是完全靠实力，运气和一瞬间的选择也是决定游戏的关键。我们两队的胜率确实算不上五五开，但就目前的情况而已，谁胜谁负还难定论。傅文铎似乎依旧不为所动，你说的没错，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唐默神色平静，我不想赌这个运气，比起一方一定要被淘汰，双赢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傅文铎没有作声，一旁的匹诺曹却率先沉不住气了， 双赢？不错不错，你们可是好朋友呀，好朋友就是要手拉手一起玩可爱的诚实卡牌游戏，谁都不能撒谎哦。 唐默仍旧看着傅文铎，我想和你打的赌，赌约内容和卡牌内容没有关系，被匹诺曹听到也没事。顿了顿，唐默继续说，我们两次都凑巧站在了正对面的同一个格子里，这个概率也只有16分之1，所以我赌第三局出牌我们还会站在同一个格子里。匹诺曹说， 这是什么奇怪的赌？ 确实和卡牌内容无关。傅文铎笑了，如果我赌赢了，那么你得承诺这场游戏结局不会影响到默默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赌赢了，唐默说，我赌赢了，傅先生，和平结束游戏吧，谁也不想冒险。匹诺曹摸摸鼻子，视线在唐默和傅文铎之间来回晃悠。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没有确定赌约。唐默忽然转头看向匹诺曹，微笑着说，我是个诚实的人类，匹诺曹，这次的赌约内容果然和卡牌内容没有关系吧？匹诺曹不以为意，说， 就算和卡牌内容有关系，我也不能确定你是不是在说谎，听到也无所谓啊。 傅文铎突然说，好，我答应这个赌。匹诺曹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嘿嘿地笑了一声，拍拍手说， 两个好朋友要来打赌， 这真是我匹诺曹见过最有意思的一场诚实卡牌游戏。我匹诺曹看了100多场地底人王国的诚实卡牌游戏，还从没见过一场是和平结束的。 唐默说，或许你今天就会见到。说完，他转身走回自家队伍的格子里，傅文铎也走了回去。匹诺曹咧开嘴角，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他嘴上说着，那我可真是太期待了，但眼神里的期待和幸灾乐祸却根本没有收敛，直直地表露了出来。白色的墙轰隆隆地坠落下来，挡在了两支队伍之间。白墙隔开两边之前，唐默一直远远地看着傅文铎，傅文铎也在看他，两人静静地互视着对方，直到墙壁落下，彻底看不见对面。唐默径直地走到某个格子里站住。刚才唐默和傅文铎说话时，赵文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他眼睁睁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打了个赌，接着还自顾自地直接找了个格子站定，压根没有一点想办法赢赌约的意思。赵文斌急得满脸涨红，他犹豫半天说， 你觉得站在那个格子里我们真的能赢吗？ 唐默抬头看向他，等会儿你站在骑士牌格子。赵文斌一下子明白， 你是故意把骑士牌让给他们，表现出我们对这场赌约的诚意。不是，这样我们连骑士牌都没有了，要是他们毁约不肯和平结束游戏，那可怎么办？而且就算那个黑衣人不毁约，你怎么确定这场赌约就能赢？ 唐默和傅文铎站在同一个格子里的概率是1/4。赵文斌皇帝不急太监急，他急得团团转，唐默却从一开始就选定了某个格子，直接站进去不出来了。之前两局出牌时，匹诺曹一直懒洋洋地躺在墙上哼唱睡觉，这一次他一改常态，有了两个玩家的赌约，他兴致冲冲地看看唐默这一侧，再扭过头看看傅文铎这一侧。唐默和傅文铎互相看不见对方，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匹诺曹却是什么都知道。见唐默抬头看他，匹诺曹扬起下巴，红色羽毛夹在帽檐里轻轻晃动。 可别干我，诚实的匹诺曹从不背叛朋友。 biu 啊，好吧好吧，不诚实的匹诺曹也绝对不会把那个人类站在哪个位置告诉你，不过你可以猜呀。 匹诺曹尖锐的笑声响了起来，他不怀好意地看着唐默，摸摸自己的鼻子。 匹诺曹撒谎鼻子就会变长，或许你可以问我一些问题，比如问出那个人类站在哪里。 唐默压根不理他。赵文斌思索半天， 匹诺曹，那个男人是不是已经选择好了某个格子？ 是。 匹诺曹的鼻子没有变长。赵文斌再接再厉， 那你觉得这场赌约很可笑吗？ 那当然。 匹诺曹声音拉长，赵文斌激动地等待着他的下话。匹诺曹看着他故作镇定掩藏激动的神情，忽然哈哈大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这个愚蠢的人类。你就像香蕉酒馆里最蠢的那只臭臭，蠢得真可爱呀。 说这句话时，匹诺曹的鼻子一点都没变长。赵文斌先是愣住，接着反应过来， 你耍我。 匹诺曹坐在墙上，双手高兴地拍墙， 臭臭臭臭。 赵文斌说， 你。 而唐默看了他们一眼，收回了视线。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